新势力，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海选在即，4日、14日、15日、21日，声音之战即将打响，梦想舞台马上开启。 只要你年满21周岁，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，秀出你的声音，为梦想而战。优秀选手将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。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， 咨询电话010-8501-3045。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， 我的孩子却没有了。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，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，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？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？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， 我不管谁是你，回头我都在这里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 闭上眼睛听书。 一个是病患，固执毒舌，但内心很柔软；一个是医生，温暖治愈，但却有点自恋。尖锐对上温和，失控缠绕冷静，同父异母的弟弟身世之谜，母亲自杀的真相，青梅竹马说不出口的秘密，隐瞒在重重雾霾的过往里。暗黑言情代言人安念青为您带来全新力作《猜心游戏》，敬请收听。 上集当中，与沈长阳的一次见面，让沈秋意外得知，原来之前自己就见过许崇光，可是为什么自己却想不起来了呢？百思不得其解，于是他决定亲自去找许崇光。第二天，沈秋忍不住仍然在想这件事情，他想不通，就干脆去找许崇光，想当面问问他。沈秋到诊所的时候，许崇光乱成一团，头发凌乱，桌子上的书落得比人还高，仿佛随时要把他淹没一样。沈秋扫了一眼，大多是些心理学相关的外文书，各种生僻词句，晦涩难懂。许崇光的衬衣上都是褶子，眼里充血，脸色蜡黄，正在快速地翻一本书。 你这是？ 沈秋愣愣地看着他，颇为意外地问： 最近遇到一个棘手的病人，在找资料。 许崇光揉了揉眼睛，将手里的书扔到一边，又换了一本。 是温琪吗？ 沈秋随口问道。许崇光抬起头，惊讶于沈秋竟然知道温琪的名字，他皱着眉头问： 你是怎么知道的？ 那样的警惕目光让沈秋有些不高兴。 我听池莉说，他很多情况都跟韩夏很像，对吗？ 抱歉啊，这属于病人隐私了，不方便告诉你。 许崇光沉默了片刻，才回答他。他一边说，一边又拿起一本书，快速地翻着，一边翻，还一边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。 我来了这么久，你就不能停下手里的工作，专心和我说句话吗？ 沈秋一时气结，他是第一次见到这样敬业的许崇光。 我又梦游了，我梦见我在精神病院的时候遇见你，你还催眠了我。许崇光，我很介意，你到底有没有催眠过我？我在那里的时候，你真的帮我治疗过吗？ 许崇光随口嗯了一声，显然是心不在焉，根本没听沈秋说什么。 许崇光，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？ 沈秋气急了，走到许崇光面前，伸手挡住那本全是英文的专业书，气呼呼地问。男人这才抬起头来，才不过一天不见，他的脸色就相当苍白，眼底的血丝近看起来显得有些狰狞。他愤怒地盯着沈秋，似乎他刚才的动作触了他的逆鳞。 你能不能不要打扰我？ 许崇光冷冷地看着沈秋， 让我安静地查完我的资料。我有一个很重要的病人要处理，在下一次他来之前，我必须把他的问题搞明白。那样冰冷而生疏的调子，不是从前永远的温暖和煦。沈秋第一次见到他那样的眼神，冰冷的像是刀锋一样，好像轻轻一戳就可以刺破一切。他突然间就想到了许一晨说过的话，虽然他极力否认，但我这个做哥哥的觉得他曾经深爱过韩夏，而沈小姐你不过是韩夏的替身罢了。沈秋突然觉得自己一点也不了解许崇光，也许之前是他太自以为是了，因为他很像韩夏对吗？所以就可以让你失态到这种地步。沈秋轻笑起来，眼圈有点发热。许崇光冰冷的眼神终于软了下来。你别胡思乱想，我对韩夏没有那种感情，只是那时候韩夏死得太蹊跷了，我怕温琪。他说到这里似乎觉察到自己透露太多，于是又进了声。沈秋，这里面牵扯到的病人的隐私我不方便告诉你，但现在温琪的情况确实很紧急，所以我最近会有点忙，仅此而已。许崇光懊恼地搔着额头，声音充满了无奈。既然这样，我等你忙完了再谈。你现在恐怕也听不进去其他东西。沈秋深吸一口气，淡淡地说。说完，他潇洒转身，不再停留。他对自己说，要给许崇光一点时间和空间，这是许崇光的工作，而他的骄傲也不允许他跟许崇光继续闹下去。等等，你今天来找我是因为什么？似乎觉察到沈秋的状态不太对，沈秋开门的刹那，许崇光开口叫住了他。他将桌子前的冷掉的咖啡一饮而尽，皱着眉头站起来。整晚没有睡觉，让男人的身心晃了晃。他走到沈秋面前，拉住他的手腕，把他拽了回来。怎么了？许崇光努力让自己的口气温柔一点，轻轻挑起沈秋的脸。女孩子满脸都是委屈，看向他的目光充满了控诉。他忍不住笑了起来，低头吻了吻沈秋的额头。抱歉啊，刚才是我心情不好。沈秋哼了一声，不吭声。是我忙昏了头了，你别恼我。为什么上午来找我？是不是有什么事儿？啊？许崇光压低了声音问。他一边说，一边欺身上前，磁性的声音在沈秋耳边爆炸。如果说荷尔蒙肉眼可见，那现在一定飘散的整个房间都是。沈秋这才发现他被许崇光挤的空间越来越小，身后是被合上的房间大门，退无可退。这是要壁咚的节奏吗？他一边想一边忍不住红了脸。我算了，等你忙完了再说吧。沈秋支支吾吾了几句，终究没有说出什么来。许崇光这家伙的撩妹技能满点，他明白他是在间接为方才的态度道歉，而他也不是真的任性妄为的人。如果温琪的状况真的很不好，那么沈秋愿意站在许崇光背后默默支持他，为了挽救一个小姑娘的生命，也是为了让许崇光不再留下遗憾。我这边是小事，你先管你的病人吧，等你不忙了我再跟你说。沈秋轻声地说着。真的？许崇光挑眉问。当然是真的。沈秋嘴硬笑了笑，主动在许崇光嘴角落下一个吻。安安心心忙你的，我也不希望你留下遗憾。好吧。 你要是真的不舒服，一定要告诉我。许崇光看了沈秋一会儿，才终于松了口气。别担心，好好照顾你自己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言情悬疑小说《猜心游戏》，作者安念青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到头来，他还是什么也没跟许崇光说。沈秋走出许崇光的房间，下楼来正巧遇到过来就诊的温琪。温琪和韩夏的眉眼本就有些相似，今天还精心打扮，化了淡妆。他手中的塑料袋里有几个包子和一杯八宝粥。沈秋迟疑了一下才反应过来，他可能是在给许崇光带早餐。 你是沈秋姐姐对吗？ 温琪看着沈秋微笑起来。你好。沈秋朝他点点头，并不想多说。 许医生经常跟我说起你呢。 温琪一副自来熟的样子，竟然停下脚步跟沈秋聊了起来。他声音轻轻的，一脸乖顺。 我也很羡慕姐姐啊，能从病人发展成为许医生的女朋友。 女孩子的口气分明有点热情，却莫名叫人感觉到剑拔弩张的氛围。尤其温琪把病人两个字咬得很重，还一脸洋洋得意。 是吗？你是崇光的病人吧？你们聊天的时候还会聊到我吗？ 沈秋似笑非笑地看着他。 比起崇光，我觉得你从池里那里套的话概率更大吧。 温琪被戳破了谎言，也不见恼，咯咯地笑了起来。 姐姐反应好快啊，不过这件事聪明人没什么用，我比你更像韩夏，这就是我的资本。 原来许崇光和韩夏的事情竟然是这样尽人皆知。沈秋讽刺地想， 别胡思乱想了，先把病治好再说。 他淡淡地开口，手紧紧地攥着，口气里有一些微微压抑不住的怒气。诊所里淡淡的消毒水味也让沈秋烦躁起来，他不想再停留，干脆转身离开。 虽然你一定不会相信，但韩夏的故事可是许医生告诉我的。 温琪嚣张的声音在沈秋背后响起。沈秋没有回头，只是大步朝外走去。他很清楚自己现在完全是打翻了的醋坛子，心中全是酸涩。但沈秋不会任由这酸涩发酵，只因为他不想给许崇光压力，一点也不想。收到沈健病危的消息，沈秋正在杂志社，听说是有人把 DNA 鉴定证书寄到了医院。沈健看了以后当场昏厥，好不容易抢救过来，就死活要见沈秋。在这之前三天，陶安可把 DNA 的鉴定结果和沈成阳与程太太偷情的证据一并交给了那个神秘雇主。可惜陶安可到最后也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谁，他们一直书信联系，并没有正面接触过。 哟，这是有钱没地方花还是活雷锋啊？效率够高的，你爸扛得过这一轮吗？严卫东他家和沈健也有些来往，昨天他去医院探望过了，说看起来快不行了。这好歹是你亲爹，你去看一眼吧。 陶安可听沈秋说起这事的时候，正在办公室里悠哉悠哉地涂新换的指甲油，橘黄色调，扎眼得很。沈秋满心复杂，这段时间沈成阳不是沈健亲生的消息已经不胫而走，沈氏股价狂跌，股东会也乱成一团，沈氏俨然已经是一块肥肉，引得各方诸侯逐鹿中原。这其中最为冲锋陷阵的就是许依晨。这个许依晨显然已经把沈家的是是非非调查得清清楚楚，甚至雇栾池作为代理律师出面收购沈氏的股份。人人都说沈家马上要改朝换代，改姓许了， 如果不是有人雇陶安可查沈成阳在前，沈秋和许崇光谈恋爱在后，他都快要怀疑那个背后的神秘雇主是许依晨了。沈秋犹豫了许久，还是决定去见一见沈健。他上一次见沈健已经是六七年前的事情了，他出国留学，临走前一天母亲带着他去见了沈健。纵然母亲再怎么强调让他不要恨自己的父亲，但看到沈健的嘴脸，十几岁的沈秋仍然觉得恶心至极。那时候的沈健风头正劲，西装革履地坐在别墅的客厅里，看起来倒是温文尔雅的样子，只是眼里都是不屑和冰冷。出去以后好好学习，钱如果不够用跟家里说一声。就这样淡淡的一句话，既不是温柔的牵挂，也不是肃穆的严厉，有的只是冰冷的疏离。沈秋觉得他就像是沈健养的宠物，只要给口饭就可以了。哦，不对，即便是宠物，主人也会投入感情的，而他什么也没有。从那以后他们再也没见过。他被陷害进了精神病院，在里面生不如死的半年里，沈健恐怕都不知道他已经回国了。这个父亲名存实亡，他是死是活对沈秋来说其实没什么干系。然而沈秋还是去了，因为他其实蛮想欣赏一下这个男人知道真相以后的表情，那场景看起来一定痛快得淋漓尽致。沈健住在医院的特护病房，环境很是不错，有专门的护士和清洁人员。沈秋到的时候，沈健刚刚见过沈氏的高层，走廊里一大群西装革履的男人与他擦肩而过，然而没有人知道他是谁。只有走在最后的沈成阳看到他，露出了一个意外的表情。他们在病房外相对而立。最近的沈成阳情况显然不怎么好，神情憔悴，头发凌乱。他看着沈秋，神色颇为微妙。看来老爷子身子骨还是不错啊，看到你竟然没被你气死。沈秋讥讽地说。不用取笑我了，他现在也没力气跟我计较，医生说爸爸没几个月的命了，你先去看看他吧。沈成阳低声说。到底是你生父。很抱歉，我这位生父可没养过我，不过我乐意看看他的下场。沈秋冷笑一声，与沈成阳错身而过，进了病房。病房里静悄悄的，只有医疗仪器的声音滴滴响着，房间里都是消毒水的味道。沈健躺在床上，身上插了好几根管子，他原本在闭目养神，听到声音才睁开眼睛。这个男人真的老了，沈秋冰冷地审视着躺在床上的人。他今年还不到60岁，然而头发已经全白了，皱纹爬满了脸，常年卧病使他变得消瘦而虚弱，看起来像是70-80岁的样子。他浑浊的眼睛看着沈秋，渐渐泛起了泪光。沈秋，他伸出干枯的手，颤巍巍地说着。沈秋站在床边，低头看着他，并没有伸出手，也没有半点想要回握他的样子，他就这么看着他。直到那一刻，沈秋才突然发现他不恨这个男人了。他的心里没有恨，也没有愤怒，有的只是如同看客般的无动于衷和悲哀。他也隐约记得，他很小很小的时候，这个男人也曾经是个慈爱的父亲，抱过他，亲过他，逗弄他，然后哈哈大笑。只是后来那些记忆都被冰冷和厌恶的表情所取代。他也是平常人，也希望能得到父母的爱护，

4007106108，活动还剩30秒钟，马上结束，请大家加速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1盒89，1套8盒，喝上4个月，再送可以爬楼上坡装米面粮油，还自带凳子坐下来休息的手拉车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